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北三环马甸桥区东西双向，南二环玉亭桥到永定门桥东向西，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各位， 已经不用介绍了，就是大家只要听到下班快乐这几个字，就知道坐在我旁边的是谁了。 又换人了啊，昨天这老白今天又换成我了。各位好，我是思萌。 你知道昨天老白在说结束语的时候，就是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然后我说我是艾柯，老白说下次再见。 怎么有一种后会无期的感觉， 有一种不祥的感受，今天可能是有代班的。 哎，对，而且今天我跟艾柯的衣服啊，就是搭配我们今天还来说，完全就是直接符合了一首歌的名字，就是一半像夏天，一半像秋天。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俩像是去那个打街头篮球 啊。对对，就是很有那种街头的感觉，因为上身穿的那种长袖帽衫之类的，下身就是不约而同的穿的短裤。 关键是我也穿的是篮球短裤，所以说早起毁一天，尤其对于很多女生而言，早起了之后你就中午再稍微午休一下，再起来你会觉得时间很不够用。 你就告诉我今天下午这身装扮是不是早上夜月鸟小哥哥给你的灵感。他是那种完全耶耶哇哦， 就是实在抱歉，回到家之后，然后就穿了一个比较自己觉得很舒服的， 舒服就可以，这个是最重要啊。 起床之后就是直接来单位了。 对，主要是用这样的轻松状态跟各位陪伴下班路上了。 下班快乐了，朋友们。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所以呢，今天在下班的路上为大家准备了一首久违的歌曲，是来自羽泉的《旅程》。因为很多年之前在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都要攒一周的早餐钱去买下那盘磁带 哦。而且关键是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自己的旅程了。 对，所以此时此刻正式开启今天的旅程吧。 你说这新的来 来 See you when I see you again What have you been looking for so many times 跋涉过最崎岖的山脉我们终将到达那梦想中的未来 我觉得最后一句话特别适合用来我做表白， 为什么呢？ 又见了、就是早上见完，然后晚上又见面了 啊！对 ，See you again， 对对对， 又一次见面。 希望今天 Goodbye Work 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羽泉的《旅程》，能够打开你们今天满满的动力。那么接下来虽然老白不在家呢、但是还是会有王牌福利相送。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今天要送的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两张，而且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可以让你的黄金周变得与众不同。 对，时间呢就是在9月29号到10月7号，地点呢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所以呢今天如果想要获得门票的朋友呢， 索票方式， 对，较长可以编辑莲花，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在这里等你哦。 嗯，马上听到这个声音很沙哑很酷，来自周迅，身未动心已远，让我们一起走吧。 等待着海变了颜色，鲜艳的火是遥远的日落，我曾听到生命有浪漫的心跳，那些声音跳进了山谷的怀抱，为我们静静的祈祷，那是他在召唤啊，要生命鲜花般灿烂，迎着我未知的梦的礼物，开始吧无尽的旅途。一秒，他的呼唤在动情的燃烧，我能听到生命有浪漫的心跳，那些声音破了城市的喧嚣，洗净现实的烦扰，那是他在召唤啊，要生命线是 你有没有发现听这个周迅的歌啊？ 嗯，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闲不住的人。 怎么了？ 经常就会有什么看海啊、飘摇外面的世界，什么身未动心已远。听周迅的歌有一件事就是特别重要， 什么事？ 工资经常会不够用，经常会用在机票和酒店上啊。 就是一直是行走在路上的一个状态。 听他的歌就想出去玩。 对，而且这首歌曲强烈推荐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在歌词当中，你可以寻找到一种城市当中喧嚣又很静谧的神秘之感。 嗯， 因为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偶遇》， 偶遇在城市，就像这个捉迷藏一样，哎，不经意间碰见了。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有不仅有好多很多很多好听的音乐之外，还会有今天的王牌推荐送给你们。 王牌推荐。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做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今天要推荐的就是有一部新推出的科幻剧集《疯子》，就是由这个演技比较硬的石头姐艾玛斯通主演。 嗯哼，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对，我因为就很想说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科幻故事，涵盖了人工智能、还有心理分析、梦境、科学和道德的冲突等多个这个含有宇宙观的话题。 嗯，而且它那里呢，其实是一部这样的相当于心理剧，是探讨这种原生家庭和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亲密关系。哎，对。 而且有人说，在这个画面风格上，这部剧设计的视觉效果既复古又科幻，是一部充满这个赛博朋克风格的剧情。 反正我感觉看完这个之后，可能就是如果喜欢剧情，或者说喜欢比较烧脑的这些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疯子 的，很值得推荐。还有另外一个备受欢迎的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的第十二集，从本周开始正式播出，然后到明年的五月份就完结了。 哎呀，我刚刚就想说，就是其实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资讯，让我们跟一些朋友说say goodbye。 对对对，但这个你最有发言权啊。 嗯，对，因为我真的是从第一季开始一直追，本来他们是在第十一季的时候就已经要完结的，然后因为一些原因，所以就可能改变计划续约到第十二季。 对， 看着他们从这个一开始年轻的稚嫩的状态，然后变老，包括 Sheldon 现在满脸的皱纹，我都看不下去了，真的心疼。 你知道吗？第十二季也就是《生活大爆炸》的最终季了， 嗯， 真的是最终季了。在本季完结之后呢，这部剧集就要和所有的朋友 say goodbye。 对， 哎呀，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没有意识到，说从2007年开始，我们来回忆一下，首播到现在，《生活大爆炸》已经陪伴大家有11年之久的时间了。 你说有几个11年是吧？ 对，这11年当中，大家可能也会有很多清晰的记忆，比如说永远也修不好的电梯，还有谢耳朵的专属沙发， 还有这个写满公式的白板， 还有印着元素周期表的浴帘。 来来来，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 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镧铟锰。 没有，其实我是下面接不下去了，我们先来说吧。 嗯，还有几位颜值不高，但是人设很可爱的主演，都是给很多观众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说，若干年之后，人们应该会像怀念《老友记》一样，怀念这部《生活大爆炸》。 所以，如果你喜欢《生活大爆炸》的话，可以也是关注一下，因为毕竟最后一季了。我猜他们会在剧组上会设定很多的彩蛋或者是惊喜要送给各位。 对，也有可能，其中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浴帘会成为某宝的爆款，值得收藏一番。所以说到这儿，十一年的回忆，我们就来回忆一下其中的主题曲。In a hot, dense state that nearly 14 billion years ago expansion started. Wait, the earth began to cool, the autotrophs began to drool, Neanderthals developed tools, we built a wall. We built the pyramids, math, science, history, unraveling the mystery tha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 Since the dawn. 我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 王牌推荐。 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吧。 对，今天我一听就是周三提完，我就知道，哎，今天要分享书了。 是的，所以今天首先要和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呢是，如果有关注旅行的朋友，肯定知道有一套旅行指南丛书，叫做《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对对对对，前不久呢，这套丛书就是推出了新的主题，叫做《环球啤酒之旅》。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开始啊，开始舔嘴了，咽口水了。 对，这本书它是其实探索了全球五大洲出品的所有的精酿啤酒的国家，而且是在每个国家当中都着重推荐了几家比较有特色和质感的精酿酒馆。 哦，而且这本书呢是在科普这个精酿啤酒小知识的同时，也能够帮你分享一些它周边的旅行资讯，让这种旅行和酒精的乐趣彼此升华。 啊，就是每次你去到一个不同的酒馆的时候，有品质的酒馆，你就知道它的历史年头了，对不对？也会感觉的不一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能如果看这本书翻一翻啊，你会发现不是每一杯啤酒都一个味儿，是真的有讲究。 对，而且对于不熟悉精酿啤酒的人来说，就是一杯小小的啤酒，其实随着它的啤酒花和酿造的手法不同，也会有很多细微的差别。这可能是让很多朋友都会有开启另一番世界的感觉， 也会有这种前调、中调、后调， 有的。所以你知道还有很多啤酒，它会有那个胡椒粉的味道。 胡椒粉？ 对。 哦，这个还真的不敢想象，有没有榴莲味儿的？ 哎，说不定啊。所以就是，但是我们友情提示各位朋友，未成年人不可以饮酒。 还要再分享一个，如果说你对酒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那么下面这本书跟吃有关，你可以再听听啊。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形容自己是吃货，那你是不是真的是吃货？会不会吃得正确、吃得准确，这个就很重要了。 对，你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吃有机食品，有的人喜欢吃低卡路里的食品。 我举手。 对，还有人想要越吃越瘦，那有的人就是，哎，也没有计划的去规律过自己的饮食。 对，纯粹是根据这个爱好，根据心情来定的。 对，所以这本书就是告诉你，如果你对吃有学问，这方面的学问有研究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叫做技术性吃货， 把吃当做一门技术。你看看这本作者有两位，一个是美国伊利诺伊利工大学的这个食品加工工程硕士，另外一位呢是把食品知识来转化成我们能听懂的大白话，就不是那些术语，就是你一看就能懂。这本书你看讨论很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蜂蜜、黑蒜。 黑蒜真的对人很好。 哎，对，还包括这个女士比较关心的胶原蛋白啊，包括酵素食品等等。 对，我之前我和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分享，就比如说胶原蛋白，就是你其实适时的，有的时候现在到一定年纪需要去补充一些，但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在吃食当中可不可以达到进补的过程。 对，没错。但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猪脚不是怎么不是很多胶原蛋白，所以啊，对，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比较网红食品的营养价值。当然还有这个， 对对对， 所谓的一个命题就是隔夜菜会不会致癌，还有快餐怎么吃的健康。比如说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吃汉堡，因为吃汉堡的原因是因为它菜和肉 很丰富， 主食都能够汲取， 对，兼顾到。 怎么吃才能健康呢？还有这个乳糖不耐， 哎，对，很多这个咱们的身边的朋友同事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消化的问题，所以也可以注意一下。技术型吃货可以关注一下这本书。 对，叫做什么呢？技术型吃货。 对， 第一本书 我们刚好把这个设问给换了一些个方式啊。 还有第一本书叫做《孤独星球之环球啤酒之旅》，记住了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看着站在远方的你，依然如此美好如往昔。But you know，有些话就是不能明说。

东三环长虹桥南、国贸桥北南向北各发生一起事故，后车多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欢迎继续光临娱乐装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继续来放送福利了。 这个福利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过的，就是来自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的一个很精彩的演出。 是的，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了解过，他创作过很多很多歌曲，700多首，而且在全球呢举办过4000多场演唱会。 对，而且他的很多作品有将近50首歌曲都被改编成了华语歌曲。他在80年的时候创作过大家都比较熟知的那首《心》。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广为流传的。 那么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谷村新司将来到北京，在9月28号于北展剧场举办谷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 对，虽然呢我们今天这个没有准备谷村新司的作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现场沉浸式的体验， 亲自去听一下。 除此之外，我觉得他选的季节特别好，谷村新司的作品很适合搭配现在这个秋天的季节。是吧。所以今天的索票的方式，发送谷村新司，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许巍四季。 鲜花盛开的季节里，是再次出发的起点。这5月城市的天空，有天使沐浴在星光里。春天是因为我思念你，春风里温暖的琴声，是海棠花开放蓝天里，幽香的清雅宛如你。我如此爱你们的季节，是7月每次的来临。虽然我和你相隔千里，却依然和你在一起。古老的城墙就好像沉默的莲花绽放夕阳里，你们互相搀扶的身影缓慢走在晚风。城市最美的天空， 你的笑容和青山相依，让我的心感到宁静。西山在这九月的下午成为了我的小遥想，这个秋天和以往不同，也是人生里的初次。放下渴望生活的心，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简简单单的为你歌唱，阳光照在冬天。 来自许巍四季，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刚好这首歌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上周末的那个音乐加速度里面我也分享过 哦。 对，其实他这首歌不是会经常能够听到他在现场会唱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许巍的很多歌曲都特别适合行驶在路上 on the road 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十一假期如果选择自驾的朋友不妨收录一下他的个人专辑， 基本上把许巍的歌听一遍就能开到目的地了啊。 对，还有另外一首歌是来自金海心曾经很老的一张专辑当中的猫咪森林，可能它会在那个专辑当中是存在角落当中，但是也很好听。 远吹过来，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继续娱乐做王牌。今天的王牌关注，我们要关注些什么内容呢？就是大家最备受好评的贾樟柯、导演的最新作品《江湖儿女有关》。 对， 我看过，我看了，就是在这周的时候， 可以聊聊 一天。节奏是稍微有一点点接受不了，就节奏可能有点长， 也是有一点拖沓， 对，有一点拖， 有一点想打哈欠的感觉。 对，但是这可能就是文艺片的这精髓所在，他要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嘛。 对对对。 那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他还是很贾樟柯啊， 很有个人的风格。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他这部电影可能最近在网上的一些话题啊。 嗯， 先来说一下吧。你看这个电影从上映到现在到今天，这部电影的票房收获是5500多万。 是， 你如果是横向比较，同一天上映的这个《悲伤逆流成河》1.5亿票房，《黄金兄弟》2.4亿票房，好像确实不算多啊。 是的，这个但是这样的成绩却已经破了贾樟柯自己的记录了，就所谓曲高和寡。它文艺片不是电影的主流市场， 对，向来都不是。 对，你好在这个票房也不是说评价一部电影的终极标准的。 对，而且我包括这个朋友圈很多朋友在议论啊，因为这几天最大的热点就是贾樟柯和这个媒体人胡锡进两个人的网上的交流。 可以说是交锋， 交锋，对，打引号的。 对，因为这个胡锡进在看完电影之后，就发表了几个很简短的影评。他觉得说，这部影片呢充满了负能量，看得让人很难受。 哦， 他还有另外一个观点，他觉得用灰暗的镜头讲，一个好人不得好报的故事，是不是让人看了之后会心里有点堵得慌呢？ 这看来这个需要一些阳光啊。 见仁见智吧。 对，见仁见智。包括导演贾樟柯也是对此进行了回应，他是这么说的，说关于负能量，贾樟柯说，我认为的能量呢是建立在尽可能说真话的基础上。这是最大的一个正能量，因为他是很真诚在跟你沟通和交流。 对，其实他的很多电影作品当中的特点就是表现这个复杂的人性。但是用一些很稀松平常的生活细节去表达的。 对， 而且针对他的回应呢，今天这个胡锡进再度回应了贾樟柯，他表示对于他的这个所谓的专业点评，自己是接受吧，全然接受， 全然接受。 同时也解释说，其实自己在发完微博之后就没多久就把微博删了，也是被网友截了图，然后貌似不爽的说：“哎呀，发微博评论人真的要小心啊，真的。”对于电影刚刚上映的电影，第一波评论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谨慎小心， 会直接会影响可能第一波观众的这个心理的态度和观点啊。 对，你就不能说去左右别人的主观意念。 对，其实对于这种文艺理念的交锋，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每个人可能解读的方面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越聊可能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容纳度接受度会越广一点。 对，但是你现在你看到很多评论底下啊，就是现在很尤其是关于文艺片的评论，很大程度已经演变成了掐架， 这就有点放大了。 对，你如果是粉丝就不由分说的去维护，如果不是粉丝就开始说，哎，你这个不行啊，你拍的作品有问题啊，之类的。我觉得还是理念不同吧。 所以还是要给贾樟柯的回应，就是他对于针对文艺理念的这种点评和交流，这个是应该点赞的，还挺见水平的。 对 的，我们是交流这种感受，而不是说纯粹的说喜欢一个人或者不喜欢一个人。 对，而且现在观众看剧有一个趋势，就是先把角色分一个正反黑白，然后还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苛责所谓的名著。 我看这个，其实我突然想到前两年我在关注金曲奖的时候，因为当时好像是把那个奖有一个奖项我具体忘了，是颁给张雨生了，然后是桃子陶晶莹做的致辞， 是 他里面就说到了，说张雨生在写歌的时候其实自己有写过日记，有一句话就是音乐倘若源自心灵，不过真实而已。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放到这儿也是合适的， 就是很真实啊， 真实的表达是我把你当自己人的一种最大的体现。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评论就显得不是那么客观，而且有一种 种评说就是很儿童式的文艺观。 嗯，对，儿童式。 对，而且更应该知道，就很多文艺作品的主题其实它就是想表达一个真实的人性而已。 对， 所以不妨去走到电影院去看一下贾樟柯导演的这个最新作品，叫做江湖儿女。 对，不见得要听别人的观点，但是自己要是能感受到的话也是挺好的。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每一次文艺小分队的出行，就希望大家能够培养一个主观意念就好了。 嗯， 所以马上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江湖儿女》，也是出自电影题材。 再一次拥抱你，满怀着过去的气息，曾经的风风雨雨，又一次泛起涟漪。我留下来寻你，伴随着熟悉的旋律，过去的何曾回过去，未来的依然在这里，这里。一世的悲喜交集，我会在江湖等你，一生的雅间冷里，今生所爱的凭据，半生的爱恨情欲，我会在梦里等你，安放在一座岛屿，隔绝孤寂和欢喜。寻寻觅觅，又一次挥动手臂，我留在这陪你，仍有着思念的潮汐，上一秒沉入到海底，下一秒飞上了天际，天际。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嗨嗨，欢迎继续回来娱乐座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一听这首歌就感觉好像自己的脖子有点僵硬啊，好像活动不起来呀、啊、 应该稍微动一下了、 哎、 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有关于江湖的话题，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嗯、我们先把江湖放在一边不说、 嗯、 来听这首很带感，来自 Ed Sheeran Nancy Mulligan。 When I proposed, I made that wedding ring dentist gold. And I asked her father, but her daddy said no. You can't marry my daughter. She and I went on the run. Don't care about religion. I'm gonna marry the woman I love down by the Wexford border.

回来，这里验视娱乐做安排，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刚才重温了一下夏天的片花，因为这两天陆续的发现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对， 就是特别怀念夏天的气息。所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百给百块的环节了。今天我们的现金累计到了800块，希望这个现金能够暖一下大家的心。 我感觉我应该去直播间外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是不是很兴奋， 对， 很激动。 嗯， 那稍后我们期待一下第一位接进来的朋友他会是谁呢。 反复过着那段留言当作最后的纪念，穿起那双你送的红靴是不是能跨越不安静的时间，太忙碌的想念转身微笑以为痛就能痊愈，如果留下黑色的泪滴，留下那些失落不 泪滴，来自薛凯琪的一首歌曲，很轻快，也是开启了下半时段的节目。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夏雨，他说现在在东五环堵了一个多小时了，所以我们也特别好奇，虽然我们俩现在坐在直播间，特别好奇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你们在哪里呢？或者说可以给我们发来一个坐标，或者说此时此刻你在车里做些什么呢？除了听节目之外， 对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接下来要送福利、送钱了 啊！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他是谁呢 ？Hello， 喂，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李， 小李是吗？我们微信 match 一下彼此，确认一下眼神，就是微信名字是叫飞，对吗？ 也飞呀飞呀！ 你这会儿有没有堵在路上？ 王菲的飞。 对对对， 正问正答，准备好我们今天拿走800块的现金了吗？ 好，可以。 而且我看了一下，关注我们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是我们的老朋友，2017年关注的。 对 对，加油！希望你能够今天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好，谢谢。 来，我们请听第一题。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其中话剧《认真》的重要性是王尔德的作品，他的童话呢也是享誉全球。那么请问了，问题来了，《拇指姑娘》是他的作品吗？ 是。 哎，有些犹豫。 是，我不太确定。 我看到这个艾克旁边很不忍心的按下这个音效， 哎， 觉得太可惜了， 可能会有一点混淆，就比如说听到童话故事，然后就会脑海当中忘掉前面刚才说的那个名字是谁。 王尔德。 对。 拇 指先生，拇指先生， 拇指姑娘。 对，拇指姑娘是出自安徒生的。 对对，我想的是童话，然后哎呀忘了前面说的是 王尔德。对，只听了后半段没听前半段。 对哪怕你说分不清格林童话和安徒生我都能理解。 好吧， 没关系，欢迎你下次继续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好吗？ 对，但是我们今天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您，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好的，谢谢， 拜拜。 那拜拜，送走了第一位朋友， 拜拜， 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究竟是谁呢？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陆续的看到大家发来的心情和此时此刻的状态，或者是在哪里，我觉得至少说我们俩不是孤独的。 对，至少知道你们也在路上陪着我们。 我们来点个名吧，仙儿他说在回京的路上听着广播，心情应该还不错。 对，还有菠萝他说堵在路上听节目呢，感觉还可以，也是欢迎各位能够在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同时要参加接下来的这个白给一百块的环节啊。 对，所以第二位朋友就在线上了，我们来先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 请问怎么称呼啊？ 啊，你好，我姓张。 姓张， 小张，你好。我看一下微信名字，是叫张虚这位朋友，因为他的这个字还算生僻字。 头像是你的身影吗？ 对，是我的秀的时候的身影。 一看就是这个图像当中的， 应该是有这个运动痕迹的， 很爱健身， 喜欢运动对吗？ 对对对，喜欢运动啊。 所以今天800元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加油！ 来，请听第一道题。有一句歌词说五月的晴天闪了电，请问这道题这首歌是周杰伦唱的吗？ 不是。 哎，还挺果断的。那你能告诉我你心里面想到的是谁吗？哪位歌手？ 不知道。 但是就直接告诉你不是周杰伦对吧？ 你知道我在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就在想五月的晴天闪了电是五月天吗？ 好吧好吧，其实 为主的概念， 对，就是王菲的流年 啊。我们不浪费时间了，第二道题请听题。地铁可以说是我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请问世界上第一条地铁是纽约修建的吗？ 是。 哎，有同样的很果断啊。其实不用出音效，你听刚才艾克的笑声就感觉到了，还是蛮可惜的。 对，不是，其实是英国伦敦在1863年的时候建造的。 就差一点点，很可惜，但是也是欢迎你待会儿把这个9.9元的二维码发送过来。 对，好吗？ 好的，好。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你知道就是每次在接通电话的时候他在答题，然后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也在跟着答题，比如说 Cherry 圆圆他说流年王菲。7 years has gone so f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falling from the stars. Drenched in my pain again, becoming who we are. As my memory rests, but never forgets what I lo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你知道我来听这首歌，其实有特别深的感情。 嗯。 其实对于爱电影的这个爱科来说，可能我这有点这个班门弄斧了。 哎， 我在这个大学期间，可能就那时候还喜欢拍一些小的微电影或者 MV。 嗯， 然后当时我们有朋友刚好组乐队，就是这首歌曲《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哦，对。 所以当时是拿一个那种家庭 DV， 过去还要写分镜头脚本，然后哎从哪个角度来拍摄呀、啊、什么的、哦。对，到最后那个效果非常不错，很有家庭录像的感觉。 家庭录像，你知道吗？其实你说到在大学当中拍一些小片段，我也有相关的经验。 哎、 然后当年我们配的那首音乐，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每次gala只要听到那首 Forever， 哎 ，Forever 呀， 是 Forever 还是那个Sunday Sky？ 就是那首歌， 非常的开心。Young for You， 对 ，Young for You。 嗯， 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一首熟悉的旋律，它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开启你部分的回忆。 对，就需要有这样的影像资料、影像片段来帮助我们回忆了。 对，包括这首歌曲，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听的时候也有打到你的心，也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如何的呢？因为九月份了嘛，抓紧时间抓住九月的尾巴、和你们来分享这首来自 Green Day When me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Mint 他说大学乐队的时候这两首歌都是 必唱 曲 目啊、哦、 然后呢 是喜欢听歌的 啊，对，还有 Lucky 发来信息就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我就想问，就是你是怎么做到把这么一大串英文打得哎挺精准的哈？ 对，这因为太喜欢了， 对，也可能是唤起回忆了。 对，绿日嘛，其实对于很多朋友而言也是青春的记忆了。 嗯， 那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期待一下稍后就是我们的音乐题了，今天也是一把回忆杀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洁 FM。 嗯，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而且我看到已经有一位叫做雪玲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虽然今天老白不在家啊，但是我们还是会帮你转达的、嗯、就是因为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我们这个 slogan， 所以他把名字改成了雪玲， 就是为了跟老白搭上一点关系。哎，粉丝，对， 是粉丝的心情、哎、然后还有这个梦回潇湘，他还说他此时此刻正在加班，然后用手机听着我们的节目、嗯、说好辛苦啊，他两周了。 其实就是有好多朋友就在说，其实五点钟我们说下班快乐是一件好像有时候不太现实的事情啊，可能六点钟或者是临近这个时间的时候才刚好是下班，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也是要祝各位下班快乐。 对，有的时候可能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用网络收听的方式、 哎、 所以呢稍后我们的音乐题也会考虑到网络延迟方面的问题，但是你们要准备好手机，对话框对准白洁 FM、 嗯、 今天的音乐题非常非常的简单，就问一下， 来说一下规则吧。今天猜什么？ 猜歌名吧， 就直接猜歌名， 就很简单、 嗯、 猜歌名就好了。 简单植入， 三二一，准备好了吗？ 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 文艺最前排。 这首歌是来自 David 陶喆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嗯， 然后每次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猜音乐的时候， 陆续有一些新的朋友的加入，就是大家也会问说这个节目该怎么参与呢？其实每一个时段我们的参与方式都不太一样的。 对，你只需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就听节目直播就好了。 然后在音乐题的时候呢，你只需要听清楚我们的问题，然后听清前奏，然后就凭你这个极快的手速还有极快的网速回答出来就可以了。 Air 他说，自信满满的拿出手机准备好，然后一脸懵。 你知道，就是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第一反应不是歌名， 嗯， 我就听到了，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好像冰激凌流泪， 嗯，对， 是里面的，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你让我回答的话，我可能我也答不上来，但是已经有很多朋友答对了。 是的，恭喜你们！嗯、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跟你一样， 就是能唱出来 KTV 必点金曲， 但就是想不起来， 它到底是什么呢？ 好吧，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正确答案，那其实我们现在有必要来再次听一下这首歌，其实你可能听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想起来了， 就是可以坐在车里面全场大合唱的 一首歌。对，就刚才还有朋友觉得特别有意思，说这个想到了 SHE 啊 A Superstar 哦，对对 对, 对， 但是我告诉你 Superstar 特别标志的是前奏有一个 噔噔的二 二胡的声音，对， 这 里面没有 这首歌曲没有，但是很多朋友就是说已经发来其中的歌词了，像你说冰激凌流泪还有爆米花的什么香气啊之类的，所以这首歌是来自王菲 《催眠》。 Anyway.

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走心六点半的时间，音乐素描和大家分享一些书中的只言片语，希望可以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产生一点点共鸣。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将这个节奏稍放慢了一点。 是的，而且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这一小段文字呢，其实是和胃有关的， 和吃有关， 和胃有关，对， 和胃， 就是，暖胃就会暖心了吗？ 那就来让艾科接下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和胃有关的一些温暖的文字。 那一天，结婚多年的朋友说着美食经，让美女们口水直流，他却不经意地透露，他不但经常在家做菜，还会每天的特地为太太煲一份汤，鱼肚汤、排骨汤，换着不同的花样，这是怎样的一种爱？每一勺每一口经由胃直达心。你可以找到比他更有钱更帅的男人，可是那个亲手为你煲汤的人上哪儿找呢？女人的胃并不大，女人也不需要真正的厨子，她只是需要有的时候你穿上主妇的围裙在厨房里待一个小时，就像偶尔弯下腰为她系上松脱的鞋带。所以呢，一个男人哪怕不爱进厨房，也至少要学会做几个菜。退一步说，你如果连做菜也不学，你至少要懂得他的胃口吧，懂得他的胃，因为那个是有感情的通道。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文字是出自木子美的散文集《男女内参》。 是的，而且这位作家的写作风格是不见得所有人都是接受的。 对， 但是这段描写我觉得很多女人在听到的时候都会频频点头。 对，而且可能这几天包括有很多这个名人啊相继出了一些婚姻上的一些小插曲。对于女人来说，这个我觉得你来分享吧，可能更会有体会一点。 对，虽然说我没有一些相关的婚姻体验啊，我们就不妨从恋爱的角度来说，亲密关系来说，其实对于很多女人而言，无论是嫁给多么有钱的人，住多么大的房子，终究不是我们想要的全部。因为我记得沈复在其中他写过的一篇小说当中说，闲时与你立黄昏，早前笑问粥可温。 对， 这句话呢也算是今天我们的打卡内容了，所以大家现在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而且有个小细节要和大家分享，就是今天的这张打卡图片的图片呢来源是思萌。 哎啊，要分享图片的故事。看来这个我先插一句，因为刚刚艾科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关于家人互相恋人之间做菜的事情，因为你刚刚我想到了另外一篇文章，我之前看过的一个好像是潘向黎写的清水白菜。他是直接将角色转换过来了，是一位女人在家里面为老公熬制一碗汤，那个汤很简单，里面只有豆腐和白菜，但是男人在去各地好吃的地方吃过之后，就发现完全没有一个汤能和家里面的汤匹配。后来了解之后才知道，说女人可能这个汤要喝需要半小时一小时就结束了，但是要做的话需要一天五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做。 对， 所以为爱人的付出还真的是特别值得珍惜的。 对，所谓一个人无论是男女而言，最终能够握在手里的幸福不过就是爱人给你端来的一碗热汤 和 嘘寒问暖的关怀。所以说不要等到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才能理解这个道理 来了， 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来自辛晓琪很熟悉的一首歌《味道》。 你可以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回复打卡就可以收到今天节目的图片。简单说一下这个图片啊，是我来提供的，能看到这不是一个风景图，就是我在之前主持了一个儿童才艺表演的比赛上，我在后台拍的，这个每位小孩子上台都非常可爱，我特别想用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才艺，勇气可嘉。真的很可爱了。 所以除此之外，我们要呼吁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你们把你们自己生活当中随手拍发给我们。味道来自辛晓琪。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 道已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 其味道。有的时候我们说味道这种东西就是无形的密码，它会在不经意之间开启我们有关于吃到当初这道菜的相关的故事。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在主播私房歌里面不知道能唤起你的记忆当中的哪一段味道呢。 不要忘了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私房为大家精心烹制的一张照片。 主播私房歌， 来吧，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第一首歌是由我来推荐的。 嗯哼， 你要不要先把我的这个音乐先拉下来？对对对，不着急啊。 可以可以。 我和艾科现在有一个形成的默契，就是我们分别准备的私房歌呢都互相不通气儿，也不知道都准备了什么，就要在这个节目里面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如果你听到现在了，你今天非常的幸运，因为听到的是画风清奇的两首歌曲。 哦， 我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呢，十岁的小孩子会跟着抖腿，30岁的小孩子、大孩子也会跟着抖腿。 嗯， 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安全。 就是会抖腿的一首歌就对了。 小跳蛙 啊，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猜这个旋律你一定熟悉。 三，不要忘记给思萌要打分了，1分到10分，你会给他这首歌曲打几分呢？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惩罚的小环节，然后大家呢，上一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输了 啊，所以。我是输了吗？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继续、今天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对思萌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发过来。我就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的。 哎呀， 推荐的这首歌叫做 小跳蛙，小跳蛙来特抖起来。 呀，我已经看到你这首歌曲很讨喜啊， 很讨巧是不是？你看， 啊啊，他说他闺女特别喜欢这首歌，哎，所以给10分。然后还有 雨后还问啊，怎么打分？很简单，关注白金 FM， 然后回复100就可以了。 对，100，这 耍了一个机灵。 真的，还有很多朋友他说，每次去 KTV 的时候，只要开心必点这首歌。 你说咱们小时候怎么没有这首歌呢？我突然觉得我也能当乐队主唱啊！ 就是配合着刚才你很童真童趣这首歌，我来把我这首 来下一首四方歌 来分享了。就是小青蛙长大了，要学会认真的老去。 哎，你这个时间跨度有点大。 没有中间阶段。来自张希和曹芳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有的时候时间就会在指缝当中悄悄地溜走了。 还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1毫米的距离。 来自张希和曹芳，今天来自爱科的主播四方哥第一首推荐认真的老去。现在我已经甘拜下风输了。 哎，别着急，还有一首歌的机会。 没关系没关系， 我这个自信心爆棚啊。感觉 雪说那个风格差异太大了吧，两首歌都喜欢，不愧是四方哥。 对， 每一次我们在推荐四方哥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商量。但是我觉得说因为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然后每一天都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从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就能发现我们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活力了。比如说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会睡得睡眠质量很差。 对，我现在就是这样，可能睡得不是特别的安稳。 对，所以这就是印证着我们生活的细节，哎，是不是真的在认真的老去呢？如果不想让我们老去的话，就像听到第一首歌曲一样，多听一点小青蛙，让自己时刻保持新鲜的状态。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不要走开，稍后继续主播私房歌。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主播私房歌的时间。 我是思萌。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是 下面这首歌，就是因为考虑到可能这个时候有很多开车的朋友没有办法看歌词跟着唱，所以就特别贴心的选了一首能够没有歌词的歌，能够直接张着嘴就能哼的 啊。 有印象吗？ 听到这个 BGM， 以前在电视上经常能看到的一些，对吧？ 对，还挺小清新的。哎，你今天选了两首歌都很有惊喜感啊。 今天我感觉我就是来逗大家开心的，放松的。 所以这首歌叫做 A Little Love， 好像是。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所以我就觉得你今天这两首歌就选的都是非常很讨巧的那种。 哎，对对对，动了心思的。嗯，有没有跟着唱？各位有没有跟着唱？对， 大家就觉得很简单。 快告诉我一下。 哎，有的时候你真别说，坐在车里的时候，你就不需要那种，很费脑的那种，要记歌词。 对对。 你很有可能说记不住歌词怎么办呢？那就跟着哼唱呗。 嗯。 就这种歌曲特别适合伴随感的存在。 就特别觉得哎，好像你也记不住歌词，那咱们一块哼着吧。 对，刚好袁云峰还提醒我说，我在那里一 脚。哎，对，我真记不清了，好像是这个旋律是吧？我在那一脚换过伤风。 嗯， 对对，是这个，是这个，我确定了。因为当时选的时候，我还印象说想最近天气有点凉，想提醒各位就是注意不要生病 啊。 对， 所以这首歌曲来自思萌的推荐，希望你们能够喜欢。雨后说这首歌特别适合伴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来听，你看看，把大家都听出诗情画意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最后压轴嘛，还是要由艾科来推荐 啊。不着急不着急，我们来陆续来点点名。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说如何获取这个私房歌的歌单，大家可以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石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稍后晚一点的时候回复当天的日期，就会有今天的歌单泡上来了。 嗯，刚刚看到这个仙儿也说了，说哎呀，这么熟悉的旋律好像想起了高中那会儿的手机铃声了。 对， 这都是有回忆的。 所以就是音乐就是很神奇的存在啊，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稍后是我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不要走开。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主播私房歌， 哎，今天最后一首歌。 对，这首歌曲的名字想和大家来调节一下氛围啊，叫做 Like a Bullet， 像颗子弹一样，就是每天希望我们分享的主播私房歌都像一颗子弹一样打中你的心就好了。